祝贺一下你，一会儿有礼物哦。好，请坐。站在我们面前的父亲们，我们要托付更重的责任，在家里要带领你的一家走属合神喜悦的道路。坐在下面呢，我们也有责任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被托付要带领一个家庭，是重大的责任。我们再次在主面前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来到你话语面前，一同攻读了你的话语。主要愿主你自己的话语此刻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要特别借着这段经文，罗马书八章十二到十七节，这里能够更认识天父的儿女应该如何活在世上。主要我们也为刚才站立的这些父亲们，还有我们所认识的父亲们，为他们祷告。主，你赐给他们属灵的远见、属灵的力量、忍耐和智慧，在这种艰难的时代里面能够带领自己的家庭能够回到主面前。已经在主里面呢，也求主你自己使用父亲们承担神你托付给他们的属灵的责任，成为一家之主，带领自己的妻子儿女能够更加爱主、讨主的喜悦，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主啊，在这充满艰难的时代里面，使我们的儿女因着父亲强有力的属灵的引导，我们家家孩子能够在主的爱中成长。主，我们也为了许多艰难的父亲祷告，主你使用他们。主啊，在艰难中间更加学习依靠主。主啊，借着你给他们的托付，你也赐给他们相应的力量来带领自己的家庭。我们谢谢主，再次求主来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求圣灵引导，求圣灵来教导，奉主名求，阿们。父亲节我们常常想到我们应该孝敬自己的父母。今年对我来说很特别，十八岁那一年，我想到离开家的时候妈妈哭了，一直忘记不了。今年要轮到我们家孩子十八岁了，要离开了，所以我还在想那时候会不会哭，师母一定会哭的。我记得有一个爸爸告诉我，他把孩子送开离送到 UIUC 的时候，回来路上他说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掉下来。一位爸爸很刚强的一位爸爸，把孩子女儿送到 UIUC 以后回来，眼泪就怎么回事就掉眼泪啊，好像不争气，怎么眼泪一直掉，不是不争气，这是爱。做妈妈的哭，做爸爸的也哭啊，哭的意思很多我们不明白，但是起码知道孩子离开家了，他要面对许多挑战，我们做父母的心里会难过。但是基督徒的父亲，我们特别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从神那里明白，在这个世代做基督徒的父亲在家中要肩负怎样特殊的责任。所以我们常常要为父亲们祷告，做妻子的我们为丈夫祷告，为他守望，托付着他，让他能够肩负起神所托付的重任。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也为我们的父母，我们想到要孝敬父母是圣经的教训，也是我们做儿女应该的。世界上有许多难过的事情，其中有一样难过是当孩子不孝的时候，那种父母的伤心是很难很难愈合的。因为父母用厚爱厚恩来养育我们，如果到了我们成人了，我们翅膀长硬了，我们忘记了他们，这个在神面前不合宜，在世人面前都是缺乏见证的。但是今天父亲节我们不是讲这两方面，应该如何孝敬父母，应该如何托付起家庭的一家之主的责任。这些做父亲的，我想做父母的，我们做儿女做父母的，都是常常在圣经里面受到教导。今天我们来思想一个题目，也是大家在这段时间一直在思考罗马书六到八章，这里思想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徒的成圣。那今天我们特别也是刚好到了第八章十二到十七节，这里来思想作为天父的儿女，也适合今天的父亲节来思想超越了父天父，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到底要活出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形态。 我们要活出怎么样的生命形态，而且我们的资源在哪里，我们的资源靠什么 enablement， 靠什么来激励我们能够做到神所托付的。罗马书十二章第八章十二到十七节，这里我们来思想三个方面的信息，三个方面的特征。在这之前，我们来想想什么是基督徒。基督徒有很多的定义，有人说是小基督，有人说是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一群人，显然都是非常对的。神学家巴克他这样定义基督徒，他说基督徒是什么人，有许多方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所知道最丰富的答案是一个基督徒是以有神对他做他父亲的人。简单来说，基督徒就是以神为父的人。这个特别对一个被称为是无父的时代 fatherless generation， 无父的时代，被称为后现代是个无父的时代。无父的时代有两个意思，两层的意思。第一个是无父的时代这一代人他非常强调独立自主，不要人管，是他不愿意被一个父亲照顾，特别被父亲管教和约束，所以被称为一个放任的一代，无父的一代。另外一个意思也是很悲剧性的，是那些父亲自己没有负起相应的责任，放任自己的孩子，所以构成了一个孩子不愿意被父亲管教约束。另外父亲自己许多人也放弃了作为父亲的权柄，教养的权柄，所以造成了一个结果，成为一个无父的时代。无父时代的悲剧我们就不用讲，心理学家做了很多的研究，你稍微去这个时代的信息爆炸，你稍微 Google 要知道没有父亲的成长的心灵是有多大的问题。然后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是以天父以神作为我们的父，是这样的一群人，是大家，我们这是基督徒，是神作为我们的父，这样的一群人到底有什么特征。所以罗马书八章这里十二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个三个特征，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是因着圣灵的内住，天父的儿女能够向罪死，向神活。我们看十二到十三节，这里因着圣灵的内住，天父的儿女能够向罪死，向神活。保罗这里继续顺着第八章前面一到十一节，这里到了十二节，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保罗在前面第八章前面讲到，圣灵使我们得自由，真正的自由。以前是靠着自己去遵行律法做不到，因为律法因着罪是没办法让我们行出遵行摩西的律法，但是那些愿意被圣灵引导的人相反得到真正的自由，那这些人相反却可以实践或者履行律法的要求。然后这样看来，接着前面这样看来，弟兄们对基督徒讲的，弟兄们这样看来，你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所以保罗这地方讲到天父的儿女的第一个特征是他是可他有这样的能力向罪死，向神活。弟兄们不要误解哈，这地方不是讲天父的儿女就完全的不犯罪了。在约翰一书里面的确第三章里面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你看了有点害怕，那我犯罪以后是不是还是神的儿女了？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但是原文告诉我们，从神生的就不是一个继续的犯罪，习惯的犯罪，喜欢的犯罪。从神生的人，他偶尔为过犯所胜，但是他不会长久的持续的喜爱的在罪当中，那是个神的儿女的特征。但是这地方强调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罗马书第八章非常重要提到圣灵，圣灵住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非常重要哈，我们能够向罪死，向神活。这地方特别重要的一个认知，属灵的认知，弟兄们，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了，去放纵私欲了。欠债是什么意思呢？欠债必须还债，这是天经地义。欠债就是说我这个肉体 如果欠罪的债的话，我必须犯罪。但是重生悔改的人，也就是天父的儿女，他不是必须犯罪的。他如果犯罪的话，是偶尔犯罪的，疏忽的，不是必然的。好像罪是我们的王，控制我们，我们属于他辖制的，不是那种状况。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被罪掌控，他必须犯罪，某种罪，在一种沉迷在一种罪里面，他的救恩是很大的问号的。基督徒是不是会上瘾？有可能，但是上瘾的中间或者结果中间就很痛苦，然后他可以靠主得胜的。如果一个人基督徒被罪辖制了，罪是他的王，其实他的救恩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你可能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属肉体的基督徒怎么回事？那个 carnal Christian 属肉体的基督徒，是他里面有一些罪的欲望会在他生命中间出来，但是只要是基督徒，罪就不是他的主。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只要是基督徒，罪不是他的主。所以基督徒这地方有个特殊，是圣灵住在他里面，然后他就能够对罪说不。有个神学家说 We owe nothing to the flesh， 我们对肉体，也是对罪的肉体，我们不欠他任何的债。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掌控我们说你必须犯罪。比如说一个人，他以前喜欢讲三字经，或者喜欢讲脏话、谎话、谎言，但是信了主以后，他发现这个东西对他很大的一个惯性在那里，一生气就开始三字经就出来。但是信了主以后，他会很痛苦这件事情，如果一出来就很难过。但是圣灵在他内心会提醒他、帮助他，使他不会受这个辖制。他很可能刚开始还会有一两句，但是慢慢是往好的走了，不受他的掌控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对罪说不的，这样的一群人被称为基督徒。所以我们信的主，如果还有生命中间所谓的惯常性的罪 habitual sin， 就是那个罪很喜欢做，而且神不喜悦的，哎，长久的做，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真的要诚心在主面前悔改。为什么我的这个肉体会成为罪的据点？上一次以前讲的桥头堡在那里来攻击我。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提到我们不欠肉体的债了。所以当某些吸引的我们的东西又出来的时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东西再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靠主说，我不再属于你的，我不在你权势以下了。马丁路德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对待试探，在生命中间满了试探。他说，当罪来敲门，魔鬼来敲门的时候，他让谁去开门？让基督去开门。魔鬼来敲门，这就是试探来了，让基督去开门，不是你自己去。所以这样的人深深的知道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没办法靠自己，但是我们已经不属于撒旦了，已经我们已经被牵到爱子的国里了啊！刚才祷告牵到爱子的国里了，新的国度了，我们属于新的国王，所以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了，所以我们不欠他的债，好像必须去满足罪的要求。如果顺着肉体活着，我们讲到已经活着就是死，这个死就是与神隔离，是顺从肉体的。但是这地方特别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十三节，这里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这是我们一生对付的一个需要对付学习的功课，也是知道我们的能力的资源，属灵的资源在哪里。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恶行或者身体的恶行，我们常常讲致使老我，败坏的老我，但是致死不是靠自己的。以前跟大家讲过，以前伊朗是到现在伊朗还是，如果偷窃的话，就是用卡车从手碾过去，大家还记得哈？不久以前我给大家看到一个照片，一个孩子偷了惯偷被抓起来，用卡车虽然包着布，那个刑罚还是用卡车碾过去的。这种对付偷的方式是非常落后的。那以前英国是用砍手，对吧？你要偷就把这砍掉。对，大的头惯偷，那就把手砍掉。 偷窃不是从手来的，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对吧？有一个人 很极端了，那左右手偷就被抓起来，右手就被砍掉了，后来他用左手偷，左手也被砍掉了，他最后还用牙齿偷，这样偷，偷的问题不是你的肢体发动的，偷是在这里出来的。所以你看英国以前落后这样做，到后来意识到哦，偷不是这里来的。所以真正内心要靠圣灵来致死，具体来说怎么做？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神的儿女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内住里面还不够，内住就是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神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了，但是你还要顺从圣灵。我们一些生命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中好像童养媳，圣灵是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他里面感动微小的声音不听他的，所以圣灵是住在你心里，但是圣灵你好像感动你，你都不听的，你知道他一次两次三次他 就不感动你了。顺从圣灵的人是尊重圣灵的声音，里面感动说哎，这个事情不能做了，他就刚开始觉得不舒服，但是后来知道这是神的声音，他就不做了，然后看到某些东西里面感动说嗯，就不能看了，然后虽然可能很想看，但是里面有嗯不能看，比良心更强的声音说你不能看，得罪神了，这是眼目的情欲，你就不看了。这种操练的人就是顺从圣灵的声音，让圣灵来帮助你致死，靠着自己没办法致死自己。人太爱自己了，罪人太爱自己了，所以用己来对付己是没办法对付的。有一天我喜爱一个东西，做事情的方式，师母告诉我，他说师母有一天说你很爱自己啊，哎，我说当然很爱自己，但是我后来才听出来这话原来不是正面的，自爱本来是好的，因为我很讨人的喜欢。后来师母说你讨人的喜悦这个事情哈，是这个，这不是自爱，这是一个太爱讨好肉体了，得罪神了。哎呀，我后来发现这个提醒很对，太爱讨好人了，特别讨好人到一个地步违反神的诫命的时候，哇，那个东西就严重了。你知道高情商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如果你情商高到一个地步，神的律法你抵挡了，让别人很高兴，那个情商高就是世界的情商了，灵商就不够了。我最近看到一句话，也是师母告诉我，他读灵修的时候分享一句话，那天对我启发很大。他说我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赞美我，我做错了什么让你这样赞美我，一个圣徒，古代圣徒讲的话，我做错了什么让你这样赞美我。你知道这个地方问题在哪里啊？通常人是说我做错什么你这样骂我，是吧？你明白大家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哦。但是圣徒跟我们就不太一样了，圣徒说我做错什么让你这样的称赞我，讨好世界呗。前面说我做错了什么，那个做错在神的眼中做错了。今天的人是哇，被人骂被人攻击的时候，哎呦，我做错什么他这样攻击我，圣徒说我做错什么他这样的称赞我。缓一缓，缓过来想一想，那这话对我特别有帮助，他好人的人呢很需要这句话，所以以后你称赞我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做错什么了，我心里就会可能嘀咕一下、特别如果你们是恭维我的话，那我更会想到、我做错什么了，肯定是今天讲道里面又讲了什么学问呢，哇，牧师你很会哲学，我肯定我做错什么了，今天他说我很懂哲学，就要悔改。所以你看这地方是致死啊，就是圣灵光照的时候你发现那地方很丑陋，那个东西致死的东西，如果你不厌恶的话你不会去掉那个罪的。清教徒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认罪，很多人认罪认罪一辈子都改不了，但是他不恨恶那个罪，他就是认罪是成为一个形式了，或者睡觉之前做个祷告，心里买个平安，那是很可怕的宗教的行为。认罪到一个地步，在主面前不要说主啊，我今天假如有什么得罪你，求你赦免，好，拜拜，睡觉。那个不是祷告的，认罪的时候圣灵会关照你，非常具体的，你今天什么得罪神了？你说不该说了，想不该想的，看不该看的，很具体的在神面前。你要不好意思的话，你单独祷告，不要跟配偶在一起。 跟朋友可以祷告晚上，但是有些你太个人化的罪，个人的罪你单独跟神悔改，然后产生一种厌恶，对这个谎言，对这个已经不该看的事情，不该说的话，你里面有厌恶，然后就产生真正的悔改，这是圣灵的工作。很多弟兄姊妹都有祷告为罪，但是祷告的非常笼统，然后祷告的时候也不痛心，但是你可以看见果子，他生命不长进，他可能十几二十年都这样祷告，其实是骗了自己，神不会被我们欺骗的，那是一个宗教的麻醉，那个是真正的鸦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马克思讲得很对哦，因为那个宗教的行为就是欺骗自己，讲做一些宗教的事情，其实是麻醉里面的良心，其实没有厌恶罪，也没有蒙圣灵的光照，也没有真正的悔改。但是真正的信仰是蒙圣灵光照的时候，发现自己里面的丑陋，然后痛恨这个罪，然后靠主圣灵的帮助能够真正悔改。是不是真正呢？就看能不能改。所以路德讲呢，悔改悔还要改，路德说没有改的，没有改变的悔改是假的悔改，所以这是很重要，靠着圣灵，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上面来学习致死。第二个方面，我们来思想圣灵内住，天父儿女可以享受与父神亲密的关系。我想这个大家比较熟悉，也是这段很重要的，我们还是要思想第十四到十六节这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再是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乃是儿子的心，因此呼叫阿爸父。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非常优美的语言，好跟加拉太书第四章那里成为一个互相的映照，非常优美的语言告诉我们，这地方定义基督徒，如果巴克定义基督徒说以神为父的人为基督徒，这地方还可以定义是被圣灵引导的人是基督徒的。所以如果第一个神的父神的儿女的特征是能够靠着圣灵向罪死向神活的话，那第二个特征是他里面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跟父神有亲密的关系。地上我们很可能跟父亲，特别父亲，华人的父亲，日本人的父亲，很可能的父亲严格让你害怕，但是这位天父让我们敬畏他，同时又是跟他很亲密的关系。耶稣用的亚兰文叫阿巴父，那犹太人感到非常的可能鸡皮疙瘩都出来，然后嫉妒他。在新约时代有人学者研究，没有人用过阿巴，对天父没有用阿巴这个词，只有耶稣用的，非常亲密的，像美国的孩子叫我们 daddy 那种亲切感。你想想你在今天在这里你听到祷告跟天父祷告 daddy daddy， 可能别人就觉得这个人就你跟他亲，反正心里就很嫉妒了。但是基督徒是一种，你特别我们华人跟神的关系都是贿赂神，远离跟神，敬而远之。华人跟神的关系很远的，都是利用神的。但是我们要被更新，我们跟天父的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被圣灵引导，然后跟他很亲密的关系的。所以华人必须克服我们文化里面的障碍，把神敌当作拜的对象，然后是个远离的对象，然后是一个贿赂的对象，来达到自己目的。但是更新的信仰是我们跟天父借着圣灵的内住，跟他可以有很亲密的关系的，是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以倾心吐意的，那种关系是我们的特征之一。所以你说在华人的家庭里面，父子父女可能没有那种亲密关系哈。我很多年中间父母帮助我，我跟女儿跟儿子有时候还可以跟女儿那个 hug 很亲切，我很拘谨，不知道为什么障碍啊。这个障碍后来发现是文化性的，我爸爸很敬畏神，很爱主，但是我爸爸跟孩子很少 hug 亲啊什么这样的，也很少说一些能听得很柔性的话。我爸爸都是神的话这样说了，你要去做啊。这是我爸爸，他虽然没当过兵，但是他却是有点就是属灵军队的那种训练啊。神的，大家我上周还是前不久讲了，我离开大学了，我妈都哭成那么难过，他还是给我神的话，这个然后不要娶外邦女子。就告诉我神的话带上，然后不要娶外邦女子。哎呦，在他看来这是最重要的事情，难过啊那时候啊。但是这就是华人的爸爸，但是天父却超越这些，他让我们敬畏，他会审判罪，但是他又是跟我们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跟他亲密到那么亲密的地步。 主耶稣在地上是优美的榜样，最美的榜样。他在事工中间非常忙，他托付了伟大的使命，要拯救人类，这么大的使命。但是他清早起来，天没亮的时候就到旷野的地方去跟天父单独灵交，这是我们极大的榜样，跟神很亲，跟父神很亲密的，亲密到一个地步让法利赛人很嫉妒啊，就是那句话，就你跟他近，好像就你跟他跟天父亲。但是神的儿女应该都是跟天父，应当是正常情况下应该亲密的，只有不正常的时候，犯罪的时候，远离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忧伤。所以跟神亲密关系，求神来帮助我们，要在生命当中，我们要借着灵修，借着祷告，借着我们读神的话语，某些话就跳出来帮助你，安慰你，甚至责备你，管教你，那个都是亲密的表现。最近我们家来了三个外甥女，师母的外甥女来家里，那你们的孩子来我们家，师母多半不会去管教啊，所以你们放心，也不会骂，也不会打，也不会管教的。那有一次 教会来了好多孩子，做了一些事情不太乖，那师母没有管，师母看见了，师母是很严格的母亲啊。那安娜就在边上很困惑，妈妈你怎么不去管啊？后来师母说，孩子啊，这他要他的爸妈管，妈妈是这时候是阿姨，不是说做阿姨的不能够提醒，但是管教这种责任是父母的责任，做师母的也没有权利去管教你们的儿女，大家明白了，管教是很严重的，很严肃的，有些事情不能做，所以不要乱道，那些是可以，这些可以讲，但是有些品性上的塑造和管教是你们做父母的该做的事情。所以恩娜才明白，哦，原来妈妈管教她，原来是她是儿女的一个特征呢。所以恩娜的心情里面，当妈妈不理她的时候，是她最痛苦的时候，最害怕的时候，妈妈不理我了，所以那怕是妈妈管教她也比不理睬她更好，你明白这意思了。她说，哦，这是属于妈妈的。神的儿女跟天父一种亲近感，不只是在他供应你生活需要，跟你平顺的时候，当你犯罪的时候，管教你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说，这就显明你是属于他的人。谁去管教私生的呢？是自己的儿女才会管教，这是圣经的信息。所以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要特别看到，这是神爱的表现。我们要回到主面前说，神啊，我感谢你，我骗你的时候你就管教领导了，这是爱的表现。跟神的亲密感可以在灵修、祷告、交通、读经里面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感会帮助我们容易悔改。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基督徒刚才前面讲了，我们可以向罪死，基督徒一个现代人一个很重要的面具就是不愿意讲自己的软弱，表现得很刚强在人前，但是跟父神就不需要了，父神愿意接纳你，他愿意接纳我们来到他，他最喜欢是我们犯罪的时候你来到他面前向他悔改的，他很喜欢的，这是他的心肠。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做错的时候，他来到我们面前认错，你一定就抱着他，一定接纳他，让他的悔改，就是这样的故事。所以这位父可以跟我们这样的亲密，我们要培植，花时间借着读经祷告悔改来经历他的亲密感。最后一个看见圣灵的内住，圣灵因圣灵的内住，天父的儿女与基督同为神的后嗣，同为神的后嗣。第十七节，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地方后嗣就是继承产业的人，我们做了儿女，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被领养进入神的家， adoption， 我们被领养进入神的家，然后耶稣基督那万有，以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说万与神同享万有那些荣耀，都因着基督赐给了我们。当弟兄姊妹深深的我们明白这个丰富的时候，我们发现做神的儿女不但有亲密感，我们还是产业的永恒产业的继承人。大家还记得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里面讲到，将来未来神他要再来的时候，对右边的绵羊说，你要进到国里面享受从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那是一个 产业将来要借着基督赐给我们的。里面救恩，永恒的救恩成为我们的产业，而且诗篇里面多次提到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所以神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不但是未来的国度，永恒的救恩是神给我们的产业，神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那我特别喜欢，可能我是老妖，特别喜欢这个故事。有三个儿子，你可能听过好多次了，再忍耐一下。有一个父亲有三个儿子，父亲是富翁，很多的钱。他过世的时候把三个儿子叫到面前来，老大呢跟老大说，你很劳苦在家里尽忠，你要什么现在父亲给你。老大说，看到外面的田场很大的地，他父亲很多产业在外面，他说，爸爸把外面的产业都给我好不好。父亲说，都给你了，你很忠心就给你了。老二也是在家里照顾家，你管累的管得很好，他有个豪宅。 他爸爸说，老二你要什么。老二这个家管得非常好，他说，老二说，爸爸能不能把这个豪宅给我。爸爸说，当然可以，你也管理得很好，豪宅给你。外面里面都给了。老三儿子来到爸爸面前，他说，宝贝你要什么。那时候还小，如果你还记得这故事吧，你很认真听，可能你都还没有听过是吧，大家听这么认真。老三啊来到父亲的时候面前说，宝贝你要什么。老幺就哭了，爸爸快死了是不是。他说，爸爸爸爸我不要，什么都不要，我只要爸爸。爸爸眼泪就出来了，爸爸感动了。我小时候很喜欢听这故事，因为我是老幺，我们家三个儿子，我是老幺，因为我知道讲道的人讲的时候很欣赏老三。神作为他的产业了，你看老大能干，田也都给他了，老二能干，能管理 家业给他了，这房子给他了，老三只要爸爸。所以基督徒的丰富在于不是在地上拥有什么，是以神作为他的产业，以神为乐的一个人。有人这样说，如果神做你的父亲，你就不再贫穷了，不再贫穷了。基督徒活在世上，有的时候是一个好像贫穷的富翁，我们过得很可怜，还要向世界讨好要点东西，但是其实我们是很富有的。这个产业跟基督同作，神的产业都赐给我们，我们没有活出这个丰富来。有个富翁就是他后院里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宝，他不知道，但是他过的生活非常的平衡。后来有人在后院里面把里面挖宝挖出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哎呀我早挖就好了，我白过了几十年很苦的生活。那其实我们笑话他，我们很多基督徒差不多，因为我们对神在永世里面那个产业后世的地位我们了解的不够，以至于我们过的是一个真正的富翁，活在地上我们是过贫穷的生活，很可怜的生活。你知道有钱人穷人是吧，很有钱的人到外面还去要贪点便宜，那种是可能心态上有问题的。我们才是真正的富二代啊！神的儿女是我们是很丰富的，而且我们是神二代。这个词我今天希望你记住，我们是神二代。有人富二代，有人官二代，有人红二代，我们是神二代，而且是富二代，真正属灵的丰富。有一天有个弟兄说，刚看到几个人可能比较丰富，他称我是牧师是属灵的富翁。我听以后，当然我知道他在称赞我属灵的富翁，其实不是牧师是属灵的富翁，神儿女都是属灵的富翁，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今天你知道了，你很丰富，知道了神的，你跟基督一同承受产业。这样的思维，这样的认知会激发我们对神的感恩，而且过出有神儿女尊严的生活在世上。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互相馈赠，可以互相呢帮助，但是不要向世界去讨好，好像你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一样，这是一件没有天赋的孩子一样，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但是神那些地上父亲有些早过世的，天赋成为我们的父，成为孩子的父，我们是丰富的。我们要将这种属灵的丰富尊严内化到我们生命当中，也教导我们的儿女，不是要女孩子富人养，按照富什么养，富养女孩要富养，好像将来不会去跟别人乱来，男孩子要穷养，然后他有志气，都是富的。我们 都是富的，都要严格有使命的生活，但是我们内在都是丰富的。不要去听世界这些教导，我们内在的丰富圣经应许我们，我们只是没有信心去接受而已。但是不要在这世界上乞讨，那个乞讨是向世界要点名声要点地位那种可怜的生活。里面内在的丰富，回到圣经里面，知道我们都是一群非常尊贵的，有神的应许，同为后世，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基督同为后世的这样的一群人。因此我们可以在地上过非常感恩、非常忠心也是非常满足的生活，不会去贪图世界上所施舍给我们一些可怜的财富。因此我们内心可以在主面前称阿爸父，跟他亲密，然后能够向罪死、向神活，并且能够知道我们是神已经给将万有都借着基督赐给我们了。于是我们不能够在世上过有尊严、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以天父神你自己作为我们的父，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居然是我们的天父。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内心因着主你自己，主啊，将圣灵赐给我们，我们能够向这个罪说不，能够向神说是，以至于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活出跟天父有亲密的关系。主啊，你帮助我们将这种属天的亲密感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不会去世界上去可怜巴巴的向世界上要一些人来的这种情欲来的一种世界伪装的亲密，赐给我们从神来的知道尊贵将来荣耀的产业，特别神你自己成为我们的产业，以至于基督徒在世上过有尊严、有尊，能够荣耀神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成为天父的儿女，愿主圣灵常常内住在里面，帮助我们去顺从圣灵，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以至于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奉耶稣名求，阿门。